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大香港早晨嘅特别节目啦。咁我系迷思音一点零。咁我哋而家今日咧系有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助理教授罗佩仁博士喺度嘅。咁就喂，打声招呼先。 大家好，好，罗佩仁。 系啦，咁就系啦，咁我哋其实今日嗰个主要嘅特别节目嘅环节咧，咁就系想详细咁样去讲一讲翻我哋即大家可能都会见到《月时报》咁就近呢几个礼拜就开始会有个民调嘅发布啦，即系我哋自己做嘅电话民意调查嗰个结果喺我哋嘅 Facebook page， 咁每日朝早八点钟就会发布。咁其实因为我哋都收到唔少查询啦，无论系其他嘅有啲学术机构啊，或者系网民。有时候有啲疑问咁想知道翻我哋嗰个研究方式啊，或者系即系都分享一翻即系我哋譬如点解会咁样做啊，同埋即系成个民调嘅做法，咁主要就会系讲翻呢啲嘢嘅。都讲翻先咧，其实大家可能我唔知听众有几多有收过我哋电话啦。咁因为其实我讲翻少技术嘅因素嘅嘢，我哋大概个民调系统，我哋其实就已经温咗超过一个月嘅，即系差唔多两个月时间。咁但系咧，其实早前啲咧，我哋就喺嗰个报名期，即系话正式啲参选人报名啊，或者系有嗰啲筛选候选人嘅情况之前咧，我哋就已经喺度测试紧个系统嘅。咁就嗰阵时咧，就做咗一个系关于政党支持度嘅调查。去到喺呢、这个报名期之后咧，即系提名期确定晒所有嘅参选资格咧之后，即系有埋号码之后咧，我哋先至系去做而家呢一个阶段嘅民意调查嘅。可以睇到就话喂，港大又做民调喎、哦，咁即系大家一路都睇开港大嗰边嗰个民调啦。咁亦都会可能都会问，咦？点解我哋又要做又要公布啊？咁样咁或者我首先讲翻先啦，即系以我认知咧，其实我哋本来咧都即系谂住用下我哋自己嘅方法试下去做个民调，睇下会同港大嗰边或者坊间其他嘅机构所发布嘅民调个差距有几多啊？我哋自己都会有啲参考嘅作用啦。咁或者其实谂住当初都有谂住话，喂，会唔会系净系爱放我哋内部参考？咁但系慢慢落嚟啦，咁大家可能听众都会知道啦，即系经过譬如雷动计划嗰个所谓雷动声纳，咁佢又会用一啲类似假扮系民调嘅方式啦，即系佢哋就完全唔系随机抽样噶啦，就系叫啲人装啲 Telegram 嘅 group， 然之后就自己围攞一班人喺度自己互相投票，然后就睇下想支持边啲人啊，或者系譬如话民主动力啊呢啲，又到好讲到明嘅话，佢哋想用港大民调嘅结果就爱嚟系喺最后就做嗰个所谓嘅策略性投票，咁其实所谓嘅策略性投票即系做弃保啦，咁而导致到各个平台其实嘅公信力或者叫出到嚟嘅效果都系好大程度上喺今次嘅选举里面系特别系被受到质疑嘅。咁所以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我哋都喂咁反正坊间都有唔同嘅数据，有啲摆到明可能系同我哋有 針對性嘅，或者甚至係有得意嘅，咁或者叫我哋自己用，既然我哋有一個我哋覺得都算係科學同埋一個有系統嘅方法嚟做嘅問卷，咁我哋都喂，咁都不妨俾大家都參考一下我哋做出嚟嘅結果係咁係點樣啦。羅佩林教授咧，其實就係、是你哋可能會認得佢把聲啦，咁認得就唔好講啦，咁總之而家佢就。係啦，真身出現啦。咁佢就係、是、幫我哋今次去設計成個嘅問卷要調查嗰個嘅問卷啦。係啦，係啦，同埋係嗰個即係方法嗰、那個技術上面點樣去執行上面有同我哋一路去跟進翻合理性啊，即係嗰、那個抽樣嘅方式係點樣做先至妥當啊？咁呢啲係一路指導處翻，即係因為你知迷之音就係做執行嘅，即係我哋迷之音就係、是。IT 嗰邊㗎啦，就唔係統計學或者係做社會學方面嘅人嚟嘅，咁所以都會揾翻阿羅教授嚟同我哋講翻，譬如話哦點樣可能喺啲即係文調方面嘅演化，或者叫成件事會係喺有啲乜嘢可以即係分享下喺做文調方面嘅技巧咧，其實 係咪我講啊？ 係啊係啊， 唔係我講一個背景啦，因为今次中评会嘅民调咧，其实我哋睇翻佢嗰个得出嚟嗰啲结果咧，如果唔做 weighting 啦，我哋叫加权啦，嗰、那个年龄组群比较偏大，咁我哋可以睇翻咧，其实成个即系或者呢种叫我哋叫做一种嘅调查嘅方法啦，民调啊，或者我哋叫 survey 嘅方法啦，其实喺二十几卅年前咧，根本就我哋会唔会用电话做访问嘅。因为当时嗰个电话嗰个普及率咧，未必到百分之一百，即系每一户系咪每一香港每一户都有电话咧？咁唔系嘅，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我哋都相信咧，当时都相信咧，其实咧，即系揸住份问卷入到屋嗰度调查咧，那个面对面个调查咧，其实咧嗰、那个准确度会高啲啦，即系因为对住嗰个被访者啦。不过咧，当年其实都有谂呢个问题咧，因为做一个呢啲咁嘅。即係入屋嗰啲面對面嗰啲調查咧，我記得個大約個價錢，我嘅可能十幾年前係200多蚊做一個一户嘅。咁如果你做1000户都幾貴啦，咁又要訓練啲人手。咁但係到電話普及率去到100嘅時候咧，其實由美國當年開始率先咧就嘗試咧就做一啲嘅電話嘅調查。咁佢哋做咗之後咧，就去比對翻嗰個面對面入屋嗰啲嘅入户啲調查咧，咁其實咧相對地電話個調查都 OK 嘅。即係那個質素都唔會太差，當然佢哋始終都認為一個黃金定律就係入屋最好嘅，即係面對面做調查係最好嘅。呢、這個就係當時嘅即係轉變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咧過咗即係過咗由有固網電話去到百分之一差唔多百分之一百嘅普及率啦，每户都有固網電話嘅時候咧去做嘅時候咧，做到近幾年咧，其實有個比較大嘅問題就係咧手機嘅出現啦。令到我哋用電話溝通嘅方法變得幾大嘅。第一就係、是、你有個固網電話咧，其實你好少用嘅屋企，因為個固網電話你聽電話嘅時候，其他屋企人聽到你講乜，除非你嗰個係嗰啲嘅叫 cordless 嗰啲拎到入房嗰啲。咁但係固網電話俾人嘅感覺喺屋企就係大家嘅一個 household 嘅一個全户係咁用嘅。咁用咗手機之後咧，大家其實開始多咗咧，我哋盡量都唔會用固網電話，用手機打電話嘅。咁每一個人都有一部手機，尤其是而家嘅香港嘅手機嘅普及率已經超過咗100嘅。咁就開始一樣嘢就係個固網好少用，就我哋唔會點再用固網電話。咁好多人都cut 咗個固網電話啦，我都 cut 咗啦。咁特別多年青人咧，其實佢哋新生嗰啲家庭都 cut 咗個固網電話，就好多時候可能留翻啲嘅年紀大嗰啲咧，爸爸媽媽啦。即係我啲年紀其實已經唔係爸爸媽媽好大年紀，但我都冇用固網電話。但係有一啲佢哋可能係咁熟悉嗰啲手機嗰啲咧，佢哋仲用固網電話就同啲仔女溝通。咁變咗咧，其實呢個出現咗比較大嘅問題就係、是、越嚟越少固網嘅電話啦。咁於是乎咧，其實當做呢啲電話調查嘅時候咧，歐美嗰邊咧就發覺咗咧，即係。20多年前的問題，即是他們電話的普及率未到到 100%， 他們不想用電話調查。現在呢又出現20多、30年的問題，就是固網電話呢越來越少的時候呢，變成我們打固網電話去接觸到那些被訪者那些的我們叫做 coverage， 即是不是真的接觸到我們所需要找的 樣本咧，咁嗰度就出現咗問題咯。呢個係第一度嘅情況咧，開始大家咧就諗，我哋係咪應該唔係完全要依賴固網電話咧咁樣？咁歐洲就其實歐盟嗰度咧就做咗一啲嘅研究同埋做咗啲調查嘅，其實就係、是、究竟而家固網電話係咪真係可以做到所謂我哋嗰啲嘅調查咧？咁佢哋做咗啲比較，就比較有固網面對面嘅調查同埋用手機或者用固網一起做嘅。咁佢哋就發覺咗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就係、是、咧，如果純粹用固網咧，就顯明顯咧，佢哋個樣本咧係有問題，即係話佢哋未必接觸到佢哋所要接觸嘅人。咁當然啦，用手機嗰啲咧亦都可能有唔同嘅問題啦。咁佢哋亦都做咗一啲嘅比較嘅研究嘅，就係咧，究竟手機同埋固網嗰個分別喺邊度咧？咁就發覺咧，就第一。手機嗰個滲透率咧就相當高嘅，好多國家，譬如好似香港咧，超過100，咁即係話每一個人有一部手機。咁你即係如果我哋打手機嘅時候，隨時可以揾到要揾嘅人，但係固網咧就一定唔得啦。呢度第一個問題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咧，如果我要打喺固網打喺手機嘅時候，咁兩者嘅樣本有冇差異咧？咁響佢哋嘅研究裏面咧，就發覺有其實有顯著嘅差異。不同的國家當然有不同的差異，譬如呢，第一他們會發覺到在那個打去固網和打去手機之間的個分別呢，就是呢固網那些人接電話那些比較年紀大，手機那些呢相對那個樣本比較年輕一些抽出來的。第二呢，有一些研究就是做了打去固網的時候呢，他們的政治傾向比較右傾一些，打去手機的時候政治傾向比較傾向一啲嘅，佢又唔係叫左傾，相對地冇咁右傾啦，咁樣。又另外咧，如果戴喺手機嗰度咧，嗰啲嘅有一啲國家咧嘅，打喺手機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接電話嗰啲人咧個學歷會比較高啲啦。有一啲國家咧就打喺固網嗰度咧，固網嗰個接電話嗰啲人咧就學歷又比較高啲，所以唔同地方唔同都有唔同嘅情況，但係明顯一樣嘅情況就係、是。你打喺固網同埋打喺手機咧，其實嗰、那個我哋叫嗰個被訪者啦，嗰、那個性質上其實有一個統計上嘅顯著嘅分別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國家咧，其實佢哋都開始要諗一樣嘢，就係、是如果我哋淨係做一啲嘅電話調查，其實係咪咁比較以前？如果係100%，如果固網嘅普及率係100%嘅時候，係咪比較以前都係咁準確咧？佢哋去開始懷疑呢樣嘢啦。咁就嘗試咧，就想用手機去做一啲嘅調查嘅。咁手機調查同埋固網調查當然有一個分別嘅。手機調查固網調查咧，其實咧過往咧好多時咧，我哋會打大約，即係應該講我哋叫做嗰個 response rate 就係譬如你打1000個電話，咁可能得300多到400個電話咧係做到調查嘅，咁大概30%度啦。咁好多時咧，我哋只有抽到隨機抽樣到4000個電話出嚟打嘅時候咧，都會做到1000個嘅訪問嘅。咁但係手機咧就比較麻煩啲啦，手機相對第一固網其實佢可以去以往去問固網嘅時候咧，佢可以去問電話公司攞到一個嘅。所有嘅 list 出嚟，然後再做一個嘅隨機抽樣啦。咁其實歐洲國家同香港嘅情況都一樣，好似就係咧，其實佢打開手機嘅時候，我哋係好難攞到佢一個嘅整全嘅一個號碼嘅。咁所以咧，打開手機通常都係用一個嘅隨機嘅，我哋叫做咩？隨機抽一個電話號碼去打出去咯。咁其實佢哋試過做過呢啲國家咧，佢哋嗰個。通常是打100個咧，有7個回應咯，佢係7%到嗰個嘅計埋空號啦，即係有啲打咗根本冇人接聽嘅，其實嗰個電話係冇人用嘅，咁得7% 咯。咁所以技術上，如果打喺手機嘅時候咧，就會打好多電話咧。如果你要1000個樣本嘅時候咧，可能你要打好多好多電話先打到1000個樣本咁樣。呢、這個就係、是兩者嗰個嘅即係背景上面嘅差異啦。暫時講到呢度先啦。 我有少少问题想问下到我。 是。 因为呢其实以前讲緊是用固网电话去做 research 個年代咧，我其實我都有聽過啲人講話，其實除咗用固網電話之外咧，其實佢都會去做一啲家訪，令到跟住去做 compare， 跟住就去出翻個 result 會準確少少，因為家訪嘅程度會準確啲，但係佢又唔使做好多家訪喎。就係、是、攞完電話嘅 data， 跟住再抽樣做家訪咁樣去調整翻個數字。咁其實而家會唔會，例如而家我哋有手提電話，又有固網電話，會唔會係用翻類似嘅？即、就、係、是、我哋用完手提電話之後，再用固網電話去 search 埋兩邊嘅回收，令到佢可以準確啲咧？會唔會有啲咁嘅傾向咧？ 其實唔係傾向添嘛，因為佢哋做嘅研究得出嚟嘅結果就係覺得咧，固網有佢哋嘅問題啦。佢固網接觸到只係，因為固網除咗嗰個滲透率，即係對唔住個普及率唔係100%啦，即係唔係所有家庭都有固網之外，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問題啦。咁你用固網嗰，即係而家我哋唔 cut 咗個固網，我用固網嗰班人咧，佢哋可能已經代表咗某一種嘅特性嘅，例如。有一啲家庭佢嘅老人家，佢係唔識用手提電話，佢唔識上網嘅，佢會留嗰啲仔女會留翻個固網俾佢哋，同佢打電話俾爸爸媽媽。咁呢一啲人其實，如果譬如你講，如果講到選舉嘅時候，問好似鍾庭耀佢哋嗰個訪問，如果要選舉嘅問題，我要問一啲嘅候選人嘅名單，佢會支持邊個？咁有啲人係網上面咧，大家都會知道係邊個。有啲人咧，網上面。你譬如呢啲長者咧，佢如果佢唔係咁熟悉網，佢唔去網上面嘅咧，佢淨係睇報紙或者從翻以往傳統嘅渠道理解嘅時候，佢未必知道呢啲人嘅。咁即係話，如果我打個電話去接觸呢啲人嘅時候咧，佢可能聽到一啲佢以往熟悉嘅面對面嘅熟悉嘅，睇到報紙見到嗰啲咧，或者睇電視見到嗰啲咧，佢就會話嗰啲出嚟。但係一啲佢其實可能喺網上面已經好多人好認識嗰啲咧，佢唔知道，佢未必會認為。嗰啲或者會未必要選嗰啲啦，當然或者未必能夠講到個名字出嚟，或者未必能夠知道嗰啲係咩人，所以那個回答咧係可能有啲問題嘅。其實咁當然啦，呢度亦都反映到咧，其實呢班人咧亦都可能係選民嚟噶嘛，佢唔識嗰啲人就唔會選嗰啲人咁樣。 啊，我又加一句啊，頭先咧咪講起話咩打電話大概係7% 左右嘅 response rate 嘅，即係可能喺外國有啲咁嘅例子啦。咁我俾翻個 live example， 因為我有啲數字，就係我哋其實咧蘇花到而家公布咗，即係我哋有公布我哋嗰、那個啊。唔止嘅，其實我哋公布就唔係公布曬嘅，我哋開頭嗰幾日我哋冇公布，咁但係我哋做咗個蘇花嚟講嗰個問卷咧，就到今日為止錄音今日啦，咁就大概係有8000多個樣本，即係有訪問到嘅人，咁我哋總共咧打咗98萬個電話，咁其實咧嗰個 rate 咧係講緊係大概咧其實咧係得0.8% 左右係。成功做到嘅，即系话打完个电话之后，佢唔系空号啦，系有人听啦，然之后即系以有人听，然后佢会回应我哋，无论佢完唔完成都好，即系佢有啲可能系听咗之后，因为我哋第一条问题就系问佢，我哋而家做紧呢个立法会嘅调查，你愿唔愿意继续作答？咁佢可能已经咁唔愿意，或者佢可能已经系cut 线咁样，咁都算啦。咁但系咧，这个咁加埋咁嘅 rate， 其实个 pick up rate 啦，即系嗰度讲紧，其实都讲紧0.8%。咁所以可能呢样嘢都系香港比较容易做到，因为香港有某程度上好处就系话打电话出去，其实系除咗即系起码电话公司个 part 咧就冇一个特别嘅费用，就话你每打个电话要几多钱。咁呢个系香港喺呢方面做民调，可能系比起外国你每打一个电话你都要个接驳费咁，嗰方面会有个咁样嘅好处嘅。 系啊系啊，佢哋都系提到呢个问题嘅，因为咧如果你打固网咧系都要收钱啦，但系即係固定咗收錢，你打幾耐都得嘛。但係打手機咧，就隨住時間可能會收錢，打出去要收錢，可能接收嘅又要收錢啦。咁所以其實咧，咁佢哋而家面對緊個問題就係響西方啲國家咧，佢哋都想做手機嘅，但係就要考慮到個價錢啦。就係你要打咁多電話，其實可能得7% 先 OK 啊。咁我頭先其實唔記得咗講，佢係撇除咗，應該係撇除咗空號之後嘅70% 嘅。 哦、oh, ，OK， 即系唔计空号咁样，明白明白。 吓，咁 回答翻頭先個問題啦，就係、是、由於嗰個特色就係、是、咧，固網有固網嗰班人嘅特色嘅，咁手機有手機嗰班人嘅特色嘅，所以咧，其實可能真係將兩者能夠設計到咧，我哋有個方法設計到用手機再加固網兩個一齊做咧，可能嗰、那個研究出嚟個結果咧，比較可能更加準確。 明白。咁我睇翻，不如睇翻我哋現在嗰啲民調嘅數字先啦。關於 Hong Kong U 嗰邊嘅數字，阿 Professor 有冇咩特別嘅睇法咧？ 唔係，佢哋嗰個數字就明顯好似其實就係歐盟啊，同埋啲其他嘅國家、西方國家研究嗰、那個情況一樣咧，就係、是年齡層係比較偏高啦。咁呢個係冇法，我諗係冇辦法避免啦。咁四年前我唔知係咁，因為我想去嘗試睇翻佢四年前嗰個 dataset， 但係就 download 唔到落嚟。咁但係呢幾年我諗好多人都會 cut 咗個固網，我有啲朋友都唔少嘅 cut 咗個固網電話啦。咁變咗佢哋嗰個年齡層會係我記得，如果冇記錯就係個50%唔係。50歲以上嗰啲人咧有 60% 啦，咁但係呢個都 OK 嘅，因為佢就加咗個加權嘅。 50歲以上 60% 係而家港大民調嗰個數字啊。 係啊係啊， 哇都幾誇張喎！即係你做差唔多，即係話每兩個 sample 有一個咧就係50歲以上嘅人。咁但係呢個同選民比例其實應該都爭好遠，所以係咪就係、是、所以佢哋就需要做嗰個加權就去平衡翻呢樣嘢？ 是啊，他们其实如果要真的正式分析的时候就要做加权。因为一加权了之后你就发觉了他们那个那个百分比是不同了，就是那些的候选人那个百分比会有相应的变化。那但是问题呢就是我看到呢他就相对地他们那个样本比较少。样本比较少的时候呢，你加權之後嗰、那個那個準確性有幾大咧？其實我都有即係唔敢講啦，因為有啲譬如有啲嘅候選人佢嘅年齡組群係譬如舉例20到24就有幾個咁，其他全部都係零嘅咁。咁你咁係咪真係冇人會選佢哋咧？定係因為太少你加咗權之後嗰、那個永遠零都係零噶啦？咁所以呢度我都唔係好清楚。嗰、那個情況會唔會有改善？但係問題就係真係組群係大咗嚇。 關於嗰個選民人口嗰度咧，咁啊嗰個已登記選民51歲或以上咧，大約係去到30%到啦。 嗯， 即係以選民嘅比例嚟講，其實就佔30%。咁但係呢以 ConU 嗰個原始數據咧，就係、是、佔咗一半以上。定係60%啊？頭先講 60% ，OK。咁所以佢哋咧就要執翻齊啲兩個數，就話我雖然做咗咁多50歲以上嘅，咁但係咧個比重咧喺佢哋嘅結果公佈裏面咧，就可能就係佔翻30%。咁但係咧相對地嚟講，因為佢哋可能喺其他有啲後生嘅年齡組群裏面，佢得到嘅數據實在係太少啦。咁所以佢就算有數據出嚟，佢再乘嘅時候，可能個偏差都會好大。 係啊，我諗都會大嘅。但不過如果統計學上咁，佢冇得質疑佢嘅，因為佢加權咗之後咧，就應該 OK 噶嘛，冇問題噶嘛。即係統計嘅理論上面應該就冇問題嘅。啊，但係就要睇今次，即係今年咧，同四年前嗰個變化，因為用固網嘅變化大咗好多。咁我哋其實就期即係睇緊。即系选完之后佢嗰个情况会系点？ 即系当然，大家如果去到准唔准嗰样嘢，除咗即系要选完先知啦。即系无论几个民调都好，我哋自己做又好，港大又好，咁或者一来就系讲选完先知啦，二来就系睇究竟大家有几跟嗰个民调嚟投票啦。咁呢个都系鸡同鸡蛋嘅问题嘅，互为影响嘅另一方面。 系啊， 咁但系呢个就唔关统计嘅方法事啦。呢、這个其实系讲紧翻，即系你譬如好似又讲翻佢雷动啊，或者讲翻有啲民主动力嗰啲，佢哋就试图直情系攞嗰个嘅民调嘅结果，就攞嚟影响翻你嗰个投票嘅取向咁样咯。咁但系呢啲其实就唔关港大嗰个民调嘅准确度啊嗰啲嘅问题，因为佢本身 學術設計上其實佢唔 suppose 你係會攞嚟攞個研究報告出翻嚟影響翻個實際上嗰個想要預測嗰樣嘢嘅結果嘅。 但我諗廣大個民調，我諗其實佢哋而家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就係、我諗佢要嘗試要考慮將來再做嘅時候，應唔應該要加埋手提電話嗰個抽樣落去咯。另外想再補充多一樣嘢，其實喺佢哋嘅外國嘅研究裏面咧，佢哋嘗試研究固網電話同埋打收提電話去做調查嘅時候咧，兩者嘅質素有冇分別咧？咁佢哋其實好多嘅研究都指出咗。打开手机同埋打开固网电话，其实在做研究嘅质素上面咧，都其实个分别唔系好大嘅。只不过咧就系、咧，如果你打喺屋企嘅时候咧，即系打嗰啲固网电话咧，可能你可以用多啲时间啦，打佢啦。咁打喺手机嘅时候咧，就要考虑咧，其实要时间要短啲啦，因为你响用手机嘅时候，你未必一定喺屋企啦，你可能响工作啦、做紧嘢啦、行紧街啦。咁嘅時候未必咁方便啦。如果你問問題問得太耐嘅時候咧，咁可能就會出現咗一啲嘅問題啦喺呢一度。 嗯，即係都未必咁方便作答，即係可能喂快快脆脆問幾條好啦，咁樣就冇辦法做啲好長嘅。 因為面對面咧，其實我哋做一啲嘅以前做嗰啲調查咧，即係面對面嗰啲咧，起碼可以做到三十分鐘啊嘛。你入咗人屋企嗰度，咁人哋好難趕你啫，三十分鐘。咁通常我哋如果要打去用手打固網打去問嘅時候咧，咁我哋十分鐘都可以接受得到噶嘛，唔會 cut 你線噶嘛。咁我記得有一個咧，就我都收咗個電話調查打俾我話俾我聽用八分鐘到啦。咁我一路答嘅時候，發覺佢已經超住咗八分鐘、十分鐘、十二分鐘，我就開始要收線話俾佢聽咁樣咯。 不過係人幫你做嘅，真係有個真人幫你做嘅。 係啦，人幫我做，佢猛咁嗌你啦，佢會嗌你，哎呀唔好啦。你繼續幫我打落去啦！如果你唔答就唔得噶啦，咁樣 唔答佢之前嗰十分鐘都嘥咗。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咧變咗，其實打電話真係就算打固網都唔可以，其實問得太長時間咯。咁佢哋慣性都係諗住問八至十分鐘。 不過如果答過我哋呢個我就知啦，其實答曬都係講緊五分鐘內啦，咁上下啦。因為視乎你邊區啦，因為有我哋嗰個咧，其實唔係人問嘅，因為我哋嗰個係電話錄音系統嚟嘅，咁始終冇咁嘅資源啦，咁所以我哋其實就設計咗問卷錄音，然後我哋就喺一個電話錄音系統咁嘅方式嚟問嘅。咁視乎你邊區啦，咁如果你有啲區有廿幾張名單嗰啲，咪會讀得耐啲咯。咁但係都係講緊我哋嗰個，因為問嘅問題都唔係好多，咁加埋我哋其實都係得七条问题，咁所以个相对地，我哋可能有啲数据我哋冇乜搜集到，咁但係譬如关于年龄咁嗰啲，咁其实我哋都有啲资料嘅，虽然我哋都冇特别公布出嚟咁样。 其实年龄嗰方面，我哋嘅平均分配係相对平均嘅 ,around 由21到例如咁啊 ,21 到45岁咁计啦，咁多数呢就係 around 係整体嘅每五岁就是 10% 到 ,10-12%,15% 到。咁其他嗰啲呢，例如18-20啊，或者就45岁 plus, 46岁 plus 嗰啲呢，就会是 around 3-7% 到 8% 到。咁就其实就相对是年轻一啲嘅，我哋成个。 喂，咁其实 Apple to Apple 啊，我哋50岁以上我哋占几多？ 50岁以上我哋呢度呢，我哋一般嚟讲，我哋讲港岛区啊，例如港岛区，我哋大概系18%到， 18%， 系啦。 咦，咁又相对地比可能真系选民人数，我哋又会偏向过分年轻化咗少少。 咁啊，变咗系，其实好似佢哋西方国家做嗰啲调查咁咯，手机会偏向年轻化咯，那个特色就吓。 嗯， 系啦，呢个可以嚟嘅，但系又咁讲啦。如果你其实呢个调翻转嚟讲，咁啊，当然过去嗰啲日子咁就因为始终年长选民嘅人数系特别多嗰啲，因为佢又可能又好耐以前已经登记咗，咁样一路打落嚟。咁但系佢哋个 個投票率係咪會持續地都會處於高狀態？呢個係另一個問題。 唔係，台灣個問題就係好可能咧，嗰啲年長選民咧，到而家咧都未知佢哋派嗰張掌心裏邊究竟填邊個 number， 佢都唔知點答你個問卷號。 係啊，答你唔到啦，呢、這個固然啦，所以佢就可能揀唔答啦。呢、這個我哋係調查唔到啦，佢揀唔答啦。但係另一個問題就係、是、究竟年輕人可唔可以喺呢一屆選舉度可以？活躍啲咁出嚟投票，呢個反而你反而係喺 data 度睇到嘅， 就會視乎我哋個民調準唔準確，就可能睇下大家投唔投票咧。其實 係啦，因為如果你話每個年齡階層，例如廿一到廿五歲，可以有13-14%，即係我哋喺整體個杯度有佔到13-14%，咁即係話係可能係有成大半嘅。已登記選民，例如21到25歲的登記選民，或者26到30歲已登記選民，是真的就出來投票，有一半到的，其實整件事就會我們的 result 就會準確很多，亦都是會見到大家想見到的 result。 但我想有一件事，就是有些 投票的人，我們真的沒辦法，我想中田耀、啊、那些都沒辦法找得到，就是其實可能投票嗰日佢哋先至落嚟投票嗰啲又 系嗰日先收到张掌心嚟嗰啲， 唔系有啲坐车过嚟嗰啲啊投票。 哦，喺大陆坐车落嚟嗰啲啊， 但系佢系香港嘅选民啊嘛，但系佢喺大陆嗰啲，大家都冇话 计得到，嗰啲冇人计得到啊。 系掌心雷啦，同埋我哋听过以前睇报纸嗰啲老人院车嗰啲啦，嗰啲系我哋。 唔係， 所有嘅調查都冇辦法接觸到。 即係衰啲講句就話，其實所有民調都好，唯一咧就係話貼票咧就係有少冇多嘅，即係話係點都應該係計唔盡啲貼票，因為你比例上你始終都係會有好大程度上就話喂你嗰啲係到時先出現，或者叫你從來都唔會接受到調查嘅選民。 係啊係啊係啊，嗰啲、啊、真係好難。我諗兩種調查都，就算我諗去到屋入户嗰啲調查都未必調查到。 系，佢都未知咁，搵个上头个 order 都未落到嚟。 系啊， 而家答你话系一，咁听日都可能系三噶嘛，佢唔会定。佢呢个答佢哋嗰个一定系唔准。 可能要嗰日五点之后睇下香港调查协会佢哋嗰个票站外民调配到几多，跟住先决定落楼下投边个。 系啊系啊， 你去到建制派嗰啲，咁嗰啲其实就佢自己根本就有自己个机器嚟配票咧，就唔系讲佢根本即系心底去支持边个人，嗰啲系投票机器嚟嘅啫，其实。真 系 冇自由意志可以咁讲， 吓！ 呢个你呢啲唔系个统计嘅范围入边嘅， 系呢啲同个科学化就冇关系嘅啦。呢啲去到政治层面嘅问题。 但系再想补充多一点咧，就系、是、其实我谂而家去到个情况咧，其实即系外国做嗰啲比较咧，就系、是、真系好似头先问咁啦，两者都要做噶啦，因为净系做固网系明显系有好多人未必接触到你个抽样里面。咁如果你根據兩方面嘅人嘅特性咧，你做手機又係有手機做手機嘅手機嗰啲被訪者嘅特性咯。咁如果兩者做埋咧，就可能係準確啦，好多真係。 嗯，係咯。咁我諗其實都差不多啦。咁我哋都傾咗都唔少時間啦。咁關於呢、這個。成個我哋個民調嘅背景啦，我哋個方法啦，同埋即係多比較翻於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嗰個民調系統咁樣，咁希望大家即係都可以作參考啦。咁至於準確與否，都好似頭先講啦，就係話睇大家出唔出嚟投票啦，大家支唔支持嗰、那個自己心目中你講咗嗰個候選人啦，或者叫做嗰、那個同埋去到最後究竟你嘅揭票勁，但係我哋去支持自己候選人嘅心嘅肯出行出嚟嘅選民嘅數目夠多，因為始終每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嘅投票率都係講緊。50%嘅，其實係選民而都唔行出嚟嘅比重都仲係好多嘅，咁又冇講話喂你民調準唔準確嘅問題啦。 係啊係啊係啊，合理。 好，咁我諗差不多啦，咁呢個特備環節，咁就好，咁多謝大家收聽，有咩就留言問啦，咁睇下會唔會有埋知音答你哋啦。好，唔該曬。